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九八。最近比较想做的事儿就是抽时间看一些剧，因为以前我是不怎么爱看剧的，基本上就凑个热闹，然后对演员和导演也不怎么了解。像之前特别火的《余罪》，还有现在那个《司马懿》，然后但是呢，就是如果不看的话，就导致同事们在聊电视电影的时候，哎，我都插不上嘴。他们每次兴致勃勃地问我说，哎，你看过什么什么吗？最近挺火的。我是说，我回去可以看一看，到最近没有怎么关注过。然后他们就疯狂给我安利，搞得我也特别想看。就是希望我现在能够有一些闲下来的时间，把安利的剧都看完吧。 那曾是无中的列车，通往我年少时候，他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他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 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小每天重复同 我漂流，隔着雨帘我看见海没有尽头，我在水面呼吸，水底冰石肥皂浪花一朵朵，晶莹剔透，外面吵的噪音藏的东西，人的生活暂时都被冲走被淹没，我游出这里飞向天空，像只蝴蝶美丽的太阳破蛹打开了 在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如何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出心停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慢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是未免烟未央，身材谁风的方向，反而更大声的唱，一路前进的一次疯狂，

是在等待不可知的未来，原地发呆，心动就跑起来，青春的一场竞技赛，不问输赢都一样精彩。跳出来，双脚腾空自在，别躲起来，爱就要说出来。 Yeah.

少的年华才能交出一朵花，青春的尾巴拖着牵挂不肯离开家，还有多少的眼泪来不及到就蒸发，要狠心面对匆匆忙忙的步伐，我傻啦啦啦，你说啊啦啦啦，倾盆大雨暖了是你的头发，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大，一朵云嘟嘟不下，时光里滴答答答答，青春短短，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谁能抓住它？生命为何充满这么多无聊的黄瓜？空虚寂寞，连着你我他，不傻。你说啊啊啊，这么难遇见，连是你的头发，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么。 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多竞争，有多牺牲，被爱下雪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哦，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 Oh, 'cause a bottle of wine. Ooh, 敢松开手。

鳞飞舞般藤蔓生长，和神经一起被无限

Your own thoughts can hurt you. So welcome to the show. Bring on all the lights. Let it shine. We're together here tonight. Welcome to the show. Bring on all the lights. Let it shine. We're together here tonight. Welcome to the show. Welcome to my life. Welcome to the show. 去爱吧。 在未来生活而忙碌，是否这样生活才是唯一的出路？对一些客观事物却不想服输，把自己完全变成失去运行的怪物。脸上每个人都带着笑脸，内心世界却越笑越可怜。单纯不是傻，而是更向往那些真心真诚的真的快乐。似乎这世界最陌生的人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却是不可以。为什么每天都工作靠迷茫却这么紧？不要提不要说，不想听你的建议。 停不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 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的期待 ABC 都没法设计都已经人帅很妙的小酷酷的调整熟悉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叠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 我坚持停不下来